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滨江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有些欣慰，见百姓情绪暂时被安抚，回转头轻声问：“ 老郑是哪里人？” 老人许是饿慌了，咬了两口馒头才回：“ 将军，我是临县周家村的人，叫周海，河道决堤，房子都被冲垮了，我才和乡亲们一起逃到穆天府来的。” 老人朝任安乐怀里的孩子看了一眼，声音哽咽：“ 这孩子命苦，一出世就没了娘，爹又被官府征召了，再这么过下去，娃娃就活不下去了呀。”“ 将军，你别听这老头子胡说，咱们大人天天拿出粮食来救济灾民，是这些刁民想多要点粮食，这人引发暴动。钟大人说过，维护太子殿下安全，这种刁民杀无赦，小人刚刚才会动手。” 见周海对着任安乐哭诉，跪在地上的衙役忍着剧痛爬到任安乐面前大声喊道。老人脸色涨得通红，嘴唇青抖，被冤得说不出话来。“ 将军，他说谎，咱们只是想进城看看粮食，没想着对太子殿下不敬啊。”“ 将军，这人说太子殿下没带粮食来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”“ 对啊， 是啊， 是不是真 的？”这话一出，刚刚冷静下来的百姓都按捺不住，朝任安乐周围聚拢而来。此时禁卫军大多深入难民深处，只余十来个侍卫和院书尚在任安乐身边。院书眉一皱，手朝背后的大刀伸去。任安乐制止院书的动作，朝惊慌失措的周海笑了笑，将孩子递到他怀里，骤然起身，神色冷沉，看向那衙役的目光满是怒意：“ 赈灾粮！” 他拔起桌上的长剑，反手朝地上的木桶劈去，铿锵一声，木桶四分五裂，桶内米汤流出，片隙便全部沁入地底，桶底隐约可见草根、树皮和几粒零星的米粒。任安乐盯住衙役，一字一句开口：“ 这就是你所说的粮食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穆天知府的善举。” 衙役声音一滞，吞了吞口水，看着木桶里的残渣说不出话来。任安乐朝着四周百姓一指：“ 暴动，你给本将抬头看看，他们哪一个不是面黄肌瘦，身无寸铁，老人和孩子连站都站不起来，你说他们暴动简直荒唐。我大晋哪条律法写了可以欺压百姓至此，甚至恶意栽赃随意砍杀的？你身为一府衙役，知法犯法，你才该死。来人，把他拖回穆天府衙门，打50大板，悬于府衙门前示众一日。”“ 是大人。” 任安乐话音落定，一旁立着的禁卫军沉声领命，拖起了衙役上马，朝城内而去。变化骤生，等那人反应过来，只来得及在马上哀嚎几声。一旁剩下的衙役面色惨白，吓得跪倒在地不敢言语。围着的百姓望向任安乐的眼底，终于带了些许善意。他们被欺骗镇压得太久了，以至于对朝廷的官员早已失去了信任。“ 将军，我只想知道太子殿下有没有带粮食来，我吃草根没关系，只是我这娃娃再饿下去就真的活不了了。” 一个20来岁的妇人抱着婴孩冲出来，对着任安乐不停地磕头，眼角哭出了血泪。任安乐朝那妇人走去，见他惊惧地望着自己手上的剑，任安乐将剑扔在地上，扶起妇人，朝四周盯着他的百姓看去，半晌后朗声道：“ 诸位乡邻，我任安乐身无长物，孑然一身，没什么东西能拿出来作保，只是若大家相信我，我愿意在这里陪大家一起等。若正午粮食未到，我任安乐随诸位处置。”“ 将军可是晋南安乐寨寨主？”“ 不错。”“ 听闻将军在晋南素有一名， 我愿意相信将军。 我也是， 我相信将军。 此起彼伏的声音在人群中传递开来，围拢的百姓渐渐散开，他们因任安乐的话眼底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任安乐面不改色，沉静地看着百姓一个个回到原处，才坐回木椅，倒了杯水递给周海。周海抱着孙子看向任安乐的眼底满是感激。 老丈，离正午还有几个时辰，若老丈不嫌弃，安乐在晋南闯荡多年，倒也经了些事，愿和老丈说道说道。 我的命都是将军救的，哪有什么嫌弃不嫌弃，将军愿和我说，那是我老头子的福气。 周海抱着孙子看向任安乐的眼底满是感激。 晋南的边疆也是苦难之地，米粮少，我又是跟着父亲在晋南。 清冷的声音在宽阔的官道边响起，任安乐的话语里带着历经世事的沉稳沧桑，徐徐到来的往事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听下去。一旁的禁卫军看着端坐在木椅上的女将军，神情沉默，感叹敬服。她安静地坐在一寸方地，丢下了疆场上从不轻易解下的佩剑，用她的方式凭一人之躯守住了这一万百姓，消灭了一场暴动。世间至强者非武，人心之力远甚于此。穆天府衙后院，钟礼文握着一个晶莹剔透的鼻烟壶，眯着眼躺在木摇椅上乘凉。 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！ 师爷王石惊慌失措的声音自院外传来。钟礼文神情不悦，睁开眼。 哎呀，怎么说话呢？出什么事了？ 王石在院门口绊了一脚，跌跌撞撞跑到钟礼文身边。 大人，刚刚传来消息，这次恩科的状元温硕也跟着太子殿下来了，他现在领着禁卫军在各家店子里收粮。 收粮？太子疯了不成？他怎么敢去强行征收伤身的粮啊？也不怕朝臣弹劾他？不用担心，这些人啊，视钱财如命。再说，太子名不正言不顺，他们不会把粮食交出来的。 大人，太子不是强行征收，那温硕拿着昨夜各府进献的奇珍，一路敲锣打鼓去商身商店里买粮，现在城南贺府、城西李府的粮食全都被禁卫军搬走了。 你说什么？这他们把粮食全交出来了？ 哎呦，那是我们的粮啊，他们怎么敢的？ 钟礼文话到一半，想起昨夜晚宴上送到任安乐面前的珍宝，恍然大悟。 啊，该死，昨晚的东西他们全送给了任安乐，一群蠢材呀！好一个太子，他居然不惜名声给本官和所有人设了一个局。 这些人以奇珍贿赂朝廷大员，若不想被太子名正言顺的抄家，就只有交出粮食来保命。 大人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粮仓里的粮食可都是我们的。 师爷压低声音着急道。钟礼文还未回答，一个衙役从院外跑进来。 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 钟礼文额头青筋直蹦，呵斥道： 慢慢说，成何体统？ 大人，里头被禁卫军压着跪在衙门前，任将军说他目无王法，欺辱百姓，罚他50大板，悬于衙门前示众一日，以儆效尤啊！ 什么？这！ 砰的一声脆响，钟礼文手中的鼻烟壶摔得粉碎。师爷看着不对，忙拖住他劝道：“ 大人，太子和任安乐师出有名，正等着您发怒呢。若是连您也出事了，咱们穆天福可就没有掌舵之人了。” 钟礼文顿住，长舒一口气，甩开师爷，朝衙役摆手：“ 退下。”“ 是，大人。” 见衙役退出院子，钟礼文沉思片刻，才道：“ 是本官小觑了太子，他们这次入穆天福，远不止这么简单。 河道决堤之事，太子一定会查到底。王石，所有河工和管事全都看好了。 是，大人，有320位守着，在城南的赵家庄。 穆王来信说要处置干净，我给你3日时间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 大人，那可是几百条人命。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若是事发，你以为太子会放过我们？ 钟礼文朝师爷淡淡瞥了一眼，师爷一凛，心底胆寒，犹疑片刻，应了下来。 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 还有，把各府各衙的官员秘密召入穆天府，太子难缠，我要提点他们一二。 是。 那场战役是我领军以来最难的一场，南海水贼猖獗，手段暴力，见人就杀，若是让他们冲过了海，那晋南的百姓可就遭殃了。咱们安乐寨也有娃娃，日日抱着我要糖吃，我这一想心里就不是滋味，觉着怎么着也不能让这群天杀的闯过去。这么一坚持，就又带着3000残兵守了一日，直到援军赶过来。大家给说道说道，这剿灭水贼可是朝廷的事儿，跟咱们土匪有什么关系？我算是明白了，这辈子啊，我就是个劳碌命。 时近正午，烈日灼目，让人疲惫不堪。城郊的百姓沉默地守在侃侃而谈的女将军四周，明明那女子早已因炙晒而脸庞通红，嘴唇干涸，却依旧坐得笔直，眼神晶亮，神情不见半点慌乱。也许是她笃定沉稳的神情感染了众人，是以当拉着车的骏马浩浩荡荡临近难民营时，才有人朝官道上望去。数十辆满载粮食的马车缓缓驰来，威武的禁卫军守护在侧，明黄的旌旗将整支队伍淹没。在他们面前，领守的一匹马慢慢地踱来，马上之人浅黄官服，风神俊朗，面容温润。韩烨自马上跃下，看着屏住呼吸、神情忐忑的百姓，展臂而挥：“ 各位乡邻，孤是为你们而来。这里的粮食全归你们所有，孤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大晋的土地上。” 太好了， 不是不用饿死了。 伴着寒夜的声音落下，百姓一阵沉默，震耳的欢呼声响起，如临天际。寒夜眉头舒展，沉默望着早已起身转手的任安乐。任安乐一身戎装，脸庞隐在盔甲里，隔着欢欣的百姓，墨石一般的眸子静静凝视着寒夜，笑了起来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